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慕容沁等人固然被陈宫收服，但听他说起自己当人栾宠的经历，依旧不免有些尴尬。陈宫自己却未觉得，侃侃而谈，面色自若。 得到齐国皇帝的宠爱，并不是我的最终目的。这世上没有一个男人愿意以色示人，哪怕他在床位之间是主动的那一方。借着齐主的宠爱，我让他找来教书先生教我读书识字。我很明白，像我这样的出身，永远不可能得到那些世家大族的认同。但我不需要他们认同。天下间能够驾驭人心的利器无非两样，一是书，二是剑。所以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识最多的字，读最多的书，而我做到了。沈乔，你以为慕容沁他们投奔我是为了什么？单单只是为了荣华富贵吗？你错了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齐国注定衰亡，而他们知道一旦齐国兵败，就会树倒猢狲散。跟着齐主是没有前程的，还不如跟着我。至少我不会像齐主和齐国大多数的王公贵族那样，根本没有自知之明。而你呢，沈乔，你固然清高，你也固然是个君子。老实说，我很敬佩你，因为我永远也不可能做到像你这样以德报怨，无怨无悔。像你这样的君子在这个世道根本活不下去，只会被人啃得连骨头都不剩。就像现在你被燕无师背叛了一次又一次，最终却要与我这个敌人一起坐在这里等死，这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？ 陈宫，打从认识你起，我就知道你与你家乡其他人都不一样。你聪明，精力旺盛，有野心，对自己对别人都足够狠。生在这个乱世，你有成为枭雄的能力，所以你攀上穆提婆这棵大树，又通过穆提婆受到齐主的宠爱，这些都是你的能力，我不会因此看低你。你之所以总觉得我清高，是因为你内心深处尚未良心泯灭，你也知道自己的做法并不妥当，所以才会下意识与我比较，在意我的看法。若不然，人各有道，你只管往前走就是了，又何必停下来看别人呢？ 不错，你说的不错，多谢你为我解开了一个心结和疑问。自此之后，我必能更上一层楼。 那就恭喜你了。他重新闭上眼，背靠冷冰冰的石壁，放任自己身心彻底沉入黑暗之中。早在燕无师将他交给桑景行的那一刻开始，他就已经学会不再抱有期待了。因为不再期待，就不会失望，更不会绝望。所以方才燕无师舍他而去，独自离开，在他看来，即使一开始有些意外，可很快这一丝意外也变得平淡无奇。对方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即便性情大变，本质的凉薄自私却不会因此而少半分。许多事情从来不是付出了就一定会得到回报，自己早已习惯，如何还会难过失望？慕容沁等人四下搜寻，渐渐也觉得无望。他们身上虽然还带着干粮，但总不可能一辈子都待在这里不出去。再说此处位于地底深处，不见天日，气息滞闷，就算他们没有饿死，迟早也会被闷死。 主公，不如属下去悬崖下面找找，也许有其他新的出路。 也好，下面虽然有玉髓， 可也不是没法落脚。你小心一些，不要碰到那些玉髓就可以了。 萨鲲鹏答应下来。慕容逊年轻气盛，久坐发闷，也起身与他一道下去。众人方才多多少少都被猿猴抓伤，伤口发痒红肿，但并无大碍，因为这是外伤，不必吃玉葱蓉果实，从玉葱蓉根部挤点汁水出来涂抹在伤口上，也能消炎止痒。 慕容庆，你跟他们一起去吧。 是主公。 沈道长，若能出去你有何打算？ 沈乔缓缓睁开眼睛，黑暗之中谁也看不见他眼中的迷茫。按照时辰和脚程来算，燕无师现在想必已经快要离开这里回到地面上了。以他的能力，就算现在暂时没法与佛门儒门正面对抗，也能很快联系上幻月宗的人，不至于让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。换而言之，就算没有沈乔，对方也能过得很好。沈乔忽然想起一件事。 你方才拿到的是朱阳册其中一份残卷吗？ 不错。 此物与其他残卷相比，是否有特殊之处？ 你对朱阳册了解多少？ 朱阳册共有五卷，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所长，乃陶弘景毕生心血。 你也曾看过其他一两卷，有何感想？ 的确是天下第一武学奇书，令人受益匪浅。 看来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朱阳册的确一共有五卷，也的确融汇了儒释道三家之长，但那只是其余四卷的内容，另外还有一卷常年流落在外不知所踪。据说里头记载的是与魔门武功有关的内容。 沈乔微微一愣，但仔细想想又觉得陈宫这些话不乏合理之处。燕无师从前曾多次尝试过将朱阳册的真气化为己用，甚至不惜拿沈乔来尝试，屡屡想要激发出他的潜力，但事实证明他的武功根基在魔心，与沈乔的道心根本不相容。朱阳册于他而言其实如同鸡肋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若朱阳册仅仅记载了儒释道的武功，燕无师根本不会对沈乔说出已有办法弥补破绽这样的话。以他的本事，更有可能早已推断出太阿剑里藏着朱阳册残卷，而这一卷朱阳册恰恰就是他所需要的。推出前因后果，来龙去脉，沈乔缓缓吐出一口气，神色中隐现疲乏，只觉得忽然有些累，只是他的声音依旧是平静的。 原来如此，陶弘景果然学究天人，难怪魔门中人也一直想要朱阳册，看来他们所要的就是这薄片了。你同样心心念念要得到的，是否因为你现在在练魔门的功夫？你加入了合欢宗。 笑话，以我现在的身份地位，何必要加入合欢宗供人驱遣？反倒是合欢宗的人需要我为他们提供种种便利，所以我们之间不过是一场两相得利的交易与合作。 然而说再多也没用，事实就是他们现在依旧被困在这里出不去。慕容沁等人在下面转了一圈无功而返，大家都有些丧气，陈宫也不再开口了，趁机打坐养精蓄锐，顺便将方才在薄片上匆匆一扫记下来的内容再记一遍，争取化为己用。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人，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他也会尽可能为自己创造有利的环境。所以陈宫才能在乱世之中从一个一文不名的市井布衣走到今日，连慕容沁这样的齐国宫廷第一高手都甘愿被他差遣听他命令。时间不知过了多久，石壁上忽然生出一声动静，原本昏昏欲睡的众人都突然睁开眼，纷纷循声望去，却见一道身影出现在原先燕无师消失的地方。慕容逊最先反应过来，他一蹦三尺高，提着剑就要冲过去。 燕无师， 外面有岔路，如果离了我，你们就出不去了。 三郎， 哼， 多谢燕宗主去而复返，我等甚是感激。燕宗主若愿为我们指一条明路出去，我便将方才的薄片拱手相让，再不提索要二字。 燕无师看了他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朝来路走去。 主公，跟是不跟？ 我在前头，你们跟在我后面。 主公， 别废话了，跟上。 慕容沁和慕容逊等人都有些感动，没再多说，大步跟在后面。陈宫能够收服慕容沁等人，自然不是无缘无故的。一个毫无背景家底的穷小子，即便一跃成为最受其主宠爱的人，也无法令慕容沁这样的高手甘心情愿在他麾下。事实上，方才沈乔已经一语道破玄机了。陈宫天分极高，过目不忘，过耳不忘，使得他没与朱阳策这份机缘错身而过，而他自己又足够努力，不因成为其主宠臣而满足，所作所为的确也有成为枭雄领袖的潜力。再往深一层说，像慕容沁这等出身前朝燕国皇室的人，若非有一身武功在，放在新朝早就失势。他们并非传承世家，皇帝也不会给他们太大的权力，他们所能选择的就是当权贵鹰犬，连齐国的普通贵族都能瞧不起他们。这种情况下，陈宫给了他们一种新的选择，又以自己的表现折服他们，他们自然愿意改投明主，对陈宫效忠。沈乔固然不了解其中详细内情，但他好歹也算入世这么长时间，在燕无师的熏陶下，多多少少对局势人心有所了解。陈宫能够在短时间内爬到高位收服人心，的确算是非常厉害。换作燕无师，即使他明白那些人心道理，但因为他性情生来狂傲肆意，未必能像陈宫这样能屈能伸。这是一条完全在山里凿出来的通道，陈宫身上还有火折子，点亮之后一路上都可以看见两旁安置了烛台，但因为整座古城下陷坍塌，也许当时引发了山石部分塌陷，中间有些地方被上面塌下来的巨石挡住去路，只剩下一条狭窄的缝隙，众人需要搬开那些石头之后再小心翼翼挤过去。慕容逊有些不放心， 这条路没有蜘蛛了吧？ 那些蜘蛛身上有股陈腐臭味，这里没闻到，应该是没有蜘蛛出没的。 正说话间，前面倏然一分为二，出现两条岔路，众人停下脚步，俱都看着燕无师的背影。 走左边。 且慢，你怎么知道要走左边？ 我刚走过右边，有蜘蛛。 我们凭什么信你？而且你碰到蜘蛛如何全身而退？ 他有玉从容。 是了，玉从容能够解蜘蛛的毒素，应该也能让蜘蛛进不了他的身。慕容逊恍然大悟，燕无师不再理他，继续往前走。慕容逊有些想不通了， 既然燕无师已经知道了路线，为什么还要折返回来带我们出去？总不能是良心发现了吧？ 堂堂幻月宗宗主有这良心，说出去别说旁人不信，连慕容逊自己都不相信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